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

沉默地探索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？ 白云离不开蓝天。

听到自己笑声到永远。 成为自己。